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逢星期一嘅呢个时间，九点到十点钟都有周少祥祥哥喺度。早晨，祥哥。 早晨，早晨，早晨。 今日世界问候日啊，问候你先，祥哥。你好嘛？ 大家好。 你好嘛？咁啊，因为每一次见到祥哥咧，佢都系我成日都话佢嗰啲叫咩开心蛋啊，即系笑蛋嚟嘅。 你好多称呼俾祥哥嘅 喎。系啊，好多 冠名称，冠名 咩嗰啲环保怪人啊，啲环保先锋啊，开心蛋。因为我成日见到佢笑容咧，就挂住喺个口边度嘅，咁所以咧。我觉得问候人都系嘅，即系打个招呼啊，平时倾下偈，喂点啊咁，即系都系如果带住一个笑容嘅话，人哋都会系好开心啊，祥哥。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讲边样先咧？ 啊， 咁 啊， 好唔好笑嘅先？ 好好好， 讲样好唔好笑嘅先？ 系先苦口甜好啲啊！ 就下次去德国小心啊吓！ 咩事咩事咩事？ 分分钟会犯咗法都唔知，俾人周咗去罚钱咧吓，尴尬又无谓啦。我都系啱知嘅咋，原来咧我哋好中意即系去外边食嘢咧，就相机食先噶嘛。喺德国系犯法噶。犯法喎、 啊！好难得去德国旅行，跟住食餐饭，又影个相咁拉咗，真系 咁都会嗨嘢。 我又冇得罪人，做咩事，祥哥？ 啊，你得罪咗人啊！你侵犯咗人版权啦、 啊！ 影嗰啲嘢食系侵犯人版权。 系啊，原来咧唔讲我真系唔知吓。咁啊，即系、啊、德国啊、北欧啲咧，好鬼先进嘅，好多嘢咧，佢哋做咗咧，全世界会跟。几时嚟到香港咧？啊，点啊？你又喺边度咧？原来咧又真个啦，同祥哥有关吓。 嗯， 啊、我成日做私房菜噶啦，呢个礼拜做啦。咁咧，我做出嚟嘅咧系作品嚟嘅吓，你知啦，好多啲作品系唔准你影相嘅。 系， 你而家去，譬如你参观啲咩陶瓷展嗰啲啦，系绝对不能影相。 博物馆都唔得啦， 博物馆啊，有时得，有时唔得咯，系嘛？咁有啲又任影，有啲唔影得噶嘛。咁啊，影咗咧，翻防止人哋抄袭咯。啊，原来咧，我都好谂到咧，你整个菜式出去俾人食咧，系唔准人抄袭。 系， 即系隔篱又学你咁砌咁吓， 即系有版权嘅问题， 版权问题咯。啊，咁啊， 但我唔影都可以抄噶，其实我唔影低都可以抄。 你可以喺度画都得， 系啦，素描， 素描啦。咁，我觉得好进步啦呢样。 要罚几钱咧？即系我八卦想问下。 我要查下先。 啊，即系冇讲嘅， 同埋有得咬啊！啲客可能会觉得，喂，我俾钱咁呢碟嘢就应该系我噶咯。 系你噶吓。即系呢系又系意念嘅问题咯， 系 你咁样睇呢个世界，咁你觉得呢个系进步定退步咧？嗱，即系而家譬如我都好多时好咩，唔系尴尬而系好矛盾噶。嗱，我哋开餐厅，你哋影相，我哋又好乞人憎，好憎人哋咧系咁影咁样咁食。原来咧系啊，我睇过一个报告咧，佢真系做咗个好仔细嘅调查，佢比较同一间餐厅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礼拜几啦。喺中间唔知一个礼拜嘅全个礼拜嘅即系时段咧，佢发现而家啲人客咧平均坐喺度咧就系、是、坐多咗 50% 嘅时间。譬如以前平均一个人食一个钟嘅咧，而家食个半钟。以前平均系食40分钟嘅咧，而家又食咗成一个钟头咁多。点解咧？ 咩原因？ 就系相机。乜都影啊！即系你未点菜之前又影一轮啊！唔知菜又搞个菜谱啊！而家电子菜谱啊嘛， 系 啊！即系十年前后咧就争咗咁多，咁啊从经营者嘅立场嚟讲，梗系唔着数啦，系咪？ 即系你食完翻翻出出走， 我所以侵犯版权系一个借口嚟嘅，根本就系。 我又冇谂过， 呢个就老板长哥你开嘅都私房嘢噶嘛。 咁啊，但系我哋又中意人影噶，如果同我宣传噶嘛。嗱，我而家喺边间餐厅食紧做嘢。好正咁啊！第二次你又嚟食， 同我欣赏嗰时影噶嘛？ 免费宣传，其实问真，我又唔系好想有时，点解咧？就系灯光唔好啊！你影出嚟好核突啊！真系你影出嚟嗰啲唔合格， 会吞噶嘛？陈哥， 你 好简单嘅，陈哥而家揿个掣嘅啫，变颜色噶啦，要 靓。但系影出去发出声出去嗰啲人唔系啊嘛，佢淋淋声啊嘛。嗱，我自己咧就系会 cut 过啲幅图啊，裁过啊，校过啲颜色啊，咁样样。嗱，呢一啲系为咗宣传啊，整靓佢啦，系咪？咁啊，人哋影嗰个啊唔系， 佢冇义务帮你咁做啊， 冇义务，同埋佢哋都挂住食啦，系咪？咁啊，所以有时我见到人哋影嗰啲唔靓咯，角度又唔啱，灯光梗系唔啱啦，系嘛？ 嬲咗啦， 咁冇计噶，你系换嗰啲靓嘅灯光 咁样嚟咯，加重个成本。 祥哥，你既然想咁样，就要咁噶咯噃。 我系只有一个可以做嘅办法咯，就系不提供 WiFi 咯。 但系呢个又即系 天真，长哥嚟吓，天真。而家唔使 WiFi 噶啦， 唔使我知吓，但系就方便咗啲噶嘛。个个都问你，一入嚟就系 WiFi 喺边度 ？WiFi 边 ？WiFi 系嘛咁样咯。咁即系其实我哋唔系，我哋唔想鼓励人哋挂住一路一路食嘢，一路去同外边倾偈啊，专心食嘢咁样。 啱啱 好咁啊，好啦。咁啊，嗱，所以识咗咯， 系 即系呢一个其实 好彩我未去长哥嚟嘅餐厅就，咁我一定咧系影嗰啲作品噶嘛，原来哇呢个唔礼貌， 影啦，其实你又阻止唔到人噶啦， 系 咪？冇所谓啦，不过 我影靓啲吓， 影靓啲。 OK， 嗱，长哥就话咧讲单即系唔系咁开心先系嘛，咁另外一单系有得开心先要讲啦，如果你唔讲嘅话， 都唔知开唔开心吓。我觉得呢个真系而家要出声咯， 咩事？ 就系咧，阿林。超英先生呢就啱啱前晚啊深夜呢就发表咗一篇文章。 呢位就是前天文台的台长啦。 是啊是啦。咁呢佢就係话香港啊唔该啦，而家唔好起第三条跑道啦，起第二个机场啦。我睇到吓咗一跳啦，喂去边度起啊？去西贡起啊？嗰时佢傾过喺吐露港起㗎。係 喎。 係真㗎。即係塔门嗰头啊。咁就喺边度起啊？咁原来唔係。佢话呢第三条跑道啊，呢、這个概念系死蠢嘅。广州白云机场起咗第三条跑道咧，衰咗啦。初初以为咧起多条跑道咧就可以，因为点解要起先？就 系、 是、因为而家逼爆啊嘛，唔够使用啊嘛。将来咧就预测咧吓，就系、是、会有好多飞机嘅。而家你唔起咧就好蚀底噶啦，唔得噶啦。就将来根本个机场会瘫痪噶，咁咪起咯。咁啊，全世界都反对起嘅，其实香港我哋已经反对咗两年，一话起我哋就反对，林超英系大头反对嘅。咁啦，好啦，发生咩事呢？初初广州起第三条跑道呢，就话增加 50% 嘅升降轮落率，咁就正咯，系咪？结果得 15%。话咗唔得㗎啦，即係你起多条跑道唔系等于你可以多啲飞机升降架。因为个樽颈位又唔喺嗰度，喺你嗰个客运大楼啊嗰啲，我諗同埋个空域啊。空域就系、是、即系个喺附近空中可以容纳几多架飞机嘛。咁你唔系等于起多条跑道就可以周围啲飞机乱飞㗎嘛。系呢个问题㗎嘛。好啦，咁就讲返。 佢话第二个机场咁又点呢？ 咁佢而家佢点解林超英会写呢段嘢咧？忽然间发现咧吓，原来啊，人哋深圳咧起紧第二个机场，即系佢选址啊。咁咧佢选咗喺惠阳啊，咁咧就而家起一条即系叫城轨啊，即系 城轨 即系快速嘅，好似我哋火车咁咯。即系咁咧， 啲轻铁嗰啲系嘛？ 轻铁系好快嘅，就由旧机场深圳机场，而家就去到惠阳机场， 即系驳过去啦， 驳过去咁样啦。人哋起紧啦，咁咧好可能咧喺七年之后咧，人哋个机场会起得成啦。佢话香港人哋蠢咗，你唔好惊人蠢啦。深圳本来都系预备起第三条跑道噶，人哋知道衰咗啦，唔得噶啦，话咗唔得真系唔得咯。而家香港咧就系都要起第三条跑道，第三条跑道根本就绝对唔应该起噶咧，万千个理由啦吓，一阵间我哋讲下啦。咁咧就咁点好咧吓？假定我哋需要增加呢一个升降量啦。咁啊林超英话啦，系点解唔敢谂咧？我哋将澳门机场同佢傾掂數，就變成香港第二個機場， 得唔得？ 得唔得？嗱，佢話有乜唔得啫？大家都係特別行政區嚇，兩兄弟拍下膊頭嚇。嗱，佢有個好處啦，第一，澳門機場咧空域冇問題。即系上面可以飞大把飞机，乜都唔使做啫。 即系起码冇同深圳啊嗰啲机场撞嘅，即系你一睇到个空域就有撞嘅。 反为而家香港起第三条跑道咧，万千样啦，样唔掂噶。第一就会系天价，全世界可能历史上最贵嘅一条。 啊，呢个大家都将会知道噶啦， 系啦， 亦都俾紧钱噶啦，加咗呢一个离境税啦。 你咁鬼贵起咗嚟？将来系完全冇鬼用啊！佢话，由于空域啊其他原因咧，系用唔到噶，咁就大剂啦，钱就嘥咗。到你问题又冇解决到，到时先再谂办法解决咧，就真系周身唔掂啦，系咪先？咁咯，所以话而家快啲谂定咧，将澳门一改就得噶啦。嗱，好处就系冇空域限制，同埋佢而家咧就系、是、又系即系讲唱衰佢哋咯。佢哋根本就系冇乜飞机用嘅，大把空间 有排都用唔晒、嗯， 即澳门嗰、那个 澳门嗰边啊， 升降量啊， 即时提供我哋咧，即系你差唔多系好快好快咧，一讲一清点数咧就用得噶啦，唔、嗯、使填海， 唔使填海啦， 非常之好啦，唔会破坏海洋生态啦。 嗯， 但我哋两兄弟啊，好商量啦吓，仲有咧，而家已经可以有港珠澳大桥就嚟落成啦嘛，咁咧就其实好快噶咋，即系一啊抌过去咧吓，咁啊同埋咧益咗我哋嗰条大桥啊，而家咧据报咧吓，估计啊起条大桥咧，将来啊至少喺短期内咧就系、是、生意唔系想象中咁好噶，唔系真系使用率咁高噶，咁而家咪益翻佢咯吓，咁啊仲有好处就系咧唔使香港同澳门竞争。 嗯， 吓、啊，即系我哋一家人，我哋自己一齐度掂佢， 即系分享个利润。 真系谂得咁理想嘅，同你竞争。 系，咁另外仲有好多问题，就譬如即系出境嗰个问题啦、嗯。因为你过咗去嗰边机场，理应就即系出咗境噶啦嘛。咁之后再出境嘅啫嘛。即系有好多即系呢啲入境出境好啲复杂嘅程序咧、嗯，都真系要倾好长时间。 我仲有一个啊，佢呢度冇提到嘅好处噶，就系、是、嗱，同我哋谂埋啦。澳门啊，而家因为好多原因啦，佢靠澳门靠咩啫、 嗯？ 靠赌场嘛，赌场而家个生意啊前景并不乐观，系咪先？ 呢、這个就真嘅。 咁啊，佢而家澳门年年都派钱，今年派9000澳币一每一位吓、 嗯，澳门币， 澳门币，澳门币， 澳门 币，咁咯。咁啊，佢咁搞落去咧，嗱，保证咧，你唔好话我预测啊，实派唔得场嘅、 嗯， 因为佢以前咁好景啫嘛，而家唔好景啊嘛。咁有个机场，我哋用下佢咧，又系帮补下佢都好噶。 嗯，嗱、这、呢个就一个提议啦，究竟系做唔做唔做到？ 以香港人呢边嘅角度去谂， 系咯，咁你都要一定要澳门人都一定要有啲即系着数啊？点、嗯、解我一齐要拍烂档一齐去做咧？咁唔系净系招募我哋，系咪真系咁多先？对于佢哋嚟讲，我哋咁睇啫，可能佢觉得呢个航空业啊、物流业未必系佢哋嘅枢纽嚟噶嘛，长哥。 系啊，但系佢而家摆喺度都系冇乜用啊嘛，空置率好高啊嘛。 系唔系我哋话事嘅好多嘢，知道嘛？啊，我哋都系。即系你都识讲啦，兄弟啊嘛，有啲咩要阿爸话事嘅，知道吗？好，今日咧，我哋讲完收尾嘅呢一部分，一阵间翻嚟咧，长哥都话啦，头先都即系提略都提过，我哋会讲呢一个心睡心安睡心法啊，讲咩咧？就讲失眠嘅朋友点解会失眠啦？做啲咩？ 太多嘢谂咯，好似头先咁，影张相又可能犯法，个机场又咁。 有啲乜嘢做真系会令到自己好瞓啲咧？会减少失眠嘅情况咧？失眠嘅朋友今日要留意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李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点解今日咧长哥会讲呢一个安睡心法嘅咧？事完上个礼拜一咧，我翻到嚟做节目嘅时候，同阿长哥讲：长哥，我失眠啊，好鬼辛苦啊，咁样样。咁长哥又好，下个礼拜我就讲呢一个心睡呢、这个安睡心法俾你听啦吓。咁、啊、长哥，我先问你先，虽然你成日个人咧就笑笑口啊，咁、嗯、开心啊，开心果咁啊。你有冇失眠噶咧？其实 肯定冇咯。嗱，头先你讲你嗰个可能唔算失眠，嗯、即系吓好耐先有一晚咁瞓唔着。 嗯， 咁啊唔算噶喎， 系唔系咧？ 吓， 我谂都一个月都有三几万。 系啦，嗱，依家我哋就讲定义啦。不过而家我哋做测试先啦。 哦，测试、 问你一啲问题咧，吓、啊，睇下你算唔算咯？ 好， 你瞓得掂唔掂咯？ 放马过嚟啦，长哥。 咁咧就点样先？嗱，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系唔系一般咧？瞓咗落去咧，瞓咗上床咧，十五分钟就瞓得着咧？ 咁系计分定点样呢个？ 计分咯，嗱。 计分嘅，即系就 你十五分钟都平时都瞓得着嘅，有一分啦。 嗯， 平时瞓得着一分，唔瞓唔着咧， 唔会多过就瞓唔着冇分啦。 就冇分， 系啦、 okay。 第二咧，你系咪通常都系一觉瞓到天光嘅咧？ 一觉瞓到天光。 吓、 如果系就一分， 系一分 吓。第三咧，你系咪觉得自己成晚都瞓得好冧嘅咧？吓、啊，即系有人嘈就嘈唔醒你啊？咁咯， 我谂都系嘅。 系、第三咧，就系、是、瞓醒觉之后再起身，系咪觉得啊，又身体好咗嘅咧，舒服嘅咧？定系嗱，相反就系你个瞓住瞓极都好攰啊，即系个头脑唔清醒啊，咁样样吓。瞓咗等于唔瞓啊，咁样样吓。 如果系就冇瞓啦吓，呢、這个就、 如果你系身体。头先话好咗嘅咧，正咗嘅咧， 日日分。 最后啦，你醒咗之后系咪心情愉快嘅咧？通常 哇！ 咁啊，要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啦。 醒咗之后就翻工啦。 长哥，你一谂起因住你翻工，你好难愉快噶。 嗱，好啦，好啦。咁咧，头先如果你有三分咧，你就学非常 OK 噶。 系 咁啦， 应该分满分啊，应该 五分咯， 五分满分 条问题啊嘛。 我得一分啫， 你得一分咁， 我得一分啫。 啊，咁咧就点 搞 啊？失明啊，失眠， 失眠啊， 有咩即系后果先吓。嗱，瞓得好咧，你就活力充沛啦，神采飞扬啦，仲有热情投入工作啦，你老板都鍾意你啦，系咪？情绪平衡啦，咁你个女朋友鍾意你啦，唔会闹人啦，就同埋呢有创意啦，我哋食脑啊，梗係需要啦，头脑清醒啦，口齿伶俐啦，做呢行。 即係个脑转得快啲啦，仲之间啲工作。 系啦，仲有保持青春喎，瞓得好先青春㗎喎，仲有唔使病喎，因为免疫功能好咗。咁相反呢，失眠就係冇精力啦，体力差啦，越手越脚啦，成日都冇精神啦，咁啊情绪好消极啦，容易火爆啦，闹人啦，记忆力又差啦，食脑啊食唔到啦，转做慢啦，提早衰老啊，咁啊成日病啦，包括系心脏病、癌症啊嗰啲啦，心感冒啊嗰啲咩都有。咁所以瞓觉系好重要㗎囉。 嗯，但有冇话一个咩研究呢，就每日每个人要瞓几多个钟㗎，长哥。 有㗎，但係冇乜结论囉。一般大致嘅结论呢都系话呢 八个 钟。最理想呢七个八个钟系最好嘅。多个九个钟就唔掂嘅。 呢个都系你睇法嚟㗎，长哥。 Okay. 少过六个钟又唔掂嘅，如果平均系七个零八个钟， 少 过 六 个钟 就我哋咯，经常 系咯，先上少六个钟，真噶，长哥。咁但系头先长哥喺呢度讲啦，每十五分钟到一次入睡啊，我成日都唔止噶， 唔止啊， 系啊， 咁啊你就嗱，属于失眠嗰类啦。嗱，失眠有好多种嘅， 好多原因。 从客观嘅角度嚟讲咧，就咁分嘅，有两类嘅，三类。一类系短暂失眠咯，即系话咧，哎呀，突然间就三晚瞓唔着，咁咧以后就冇乜事噶啦，即系大致上都冇。但系咧呢几排你有几晚瞓唔着啦，如果连续几晚瞓唔着咧，呢个叫做短暂失眠。就系跟住短期失眠咯，吓就成半个月一个月咧，半个月至一个月，晚晚差唔多晚晚都系瞓得唔掂嘅咧，咁啊叫做短期嘅失眠。长期失眠就系咧一个月以上啊。都系瞓得唔掂嘅，呢个叫长期啦。咁啊，有客观标准嘅，咩叫失眠先？就系、是、惯性，就喺应该瞓觉嘅时间上咗床三十分钟都瞓唔着嘅。或者系晚晚都系咧半夜醒咗嚟即系醒咗咧，就三十分钟都瞓唔翻嘅，咁啊叫失眠啦。咁都有个客观啲嘅睇法囉。咁根据呢啲标准呢，你估嗱，我俾三个国家你啦，四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同埋即係香港地区啦，边、个地区啲人最多失眠呢？ 香港。 香港。 再问一次啦，美国、英国、日本、香港。 香港。 香港都系拣香港。 唔系，唔系， 近期美国系嘛？ 最正咧就英国，只有15%，即系七个人有一个啦。日本咧就每五个人有一个，20%。美国咧就系35%，即系多过三分一。香港咧就系20至35%， 都好强， 都好强，差唔多噶同美国吓。咁咧，而家估计咧，香港人咧。以头先嗰个定义咧，失眠嘅定义咧，每三个有一个就算系失眠嘅，三个有一个， 即系我哋三个里面有一个就系黄奕彤啦。 其实你都唔算，如果你好耐先有一晚咁啊，唔算咯。 我成日都好似你个定义就话十五分钟啊，三十分钟入睡。 有冇啲咩习惯先？但系即系譬如瞓个晏觉啊，饮个茶嗰啲咁。 我已经戒咗饮咖啡噶啦，即系已经好少饮咖啡。咁晏觉咧，有时都真系太攰咧，要眠一眠咯，即系即刻翻到去放工咁可能 瞓。 一个钟松啲啊，或者个半钟，跟住就起身食饭 吓。咁有排讲呢啲习惯咯， 好， 仲有好严重嘅咧，可能我同你都冇留意噶。香港嘅长者啊，系每三个有两个系失眠噶。 长者啊， 长者啊，以我哋呢头先个定义咧，每三个有两个啊，即系长者瞓得唔好噶。 系冇错。 咁咧，你知唔知边啲人会失眠啦？譬如我问你啊，男人失眠多定女人失眠多咧？ 男人 问女人啊，女人多嘢谂，我成日觉得。 我都觉得男人多嘢谂。 系咩人啊？ 年青人失眠多咧，定系老年人失眠多咧？ 老人家啦， 你讲咗啦， 先讲咗啦。 同性嗰啲 啊，究竟系男人失眠多定女人失眠多咧？ 嗱，好， 就是女性的失眠呢是比较多 啲嘅。咁男性少啲。 你估有工返嗰啲人失眠多呢定冇工返嘅失眠多呢 有工返。 冇工返。咁呢嗱呢个定义好飘忽啦冇工返可以俾人炒咗炒咗去好忧。 唔紧要啦总之都系冇工返啦。 正确嘅。我而家根据系卫生署发表嘅标准吓。就啦教育程度呢你估系教育程度高嘅譬如大学毕业嗰啲呢还是冇读过大学嗰啲失眠率高啲呢 我谂。高啲。 高啲会少啲喎。 高啲会少啲。 系喎。系啦。就系、是、好啦离咗婚分咗居即系冇老公冇老婆嘅呢就失眠好高嘅高好多嘅。咁呢个都估到啦。 系 即系有个伴侣瞓喺旁边呢即使个打鼻鼾呢。 都送得命底都瞓到嘅。 都会瞓到多啲嘅。 嗱长哥今日呢就开始慢慢讲啊呢一个即系失眠人士啦啲注意嘅事。 睇下你系咪属于异常人士啦真系。 我一间要真系问长哥系咪有啲即系有啲嘢系唔应该做有啲嘢做咗嘅话呢会安睡啲嘅呢应该返嚟过应该返嚟再讲。 原来生活好快乐。 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早上时间去到9:34噶啦，啱啱翻到工作岗位嘅你系咪乌眉瞌睡咧？寻晚系咪失眠？ 仲系礼拜一添， 瞓唔着咧？嗱，瞓唔着啱啊！听下长哥今日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安睡嘅心法。头先佢又讲咗咧，即系啲定义啦，究竟点样先叫做失眠呢？即系咪一个长期啊、短期啊，定系即系耐唔耐一次嗰啲就唔计啦吓，系一个定义喺度嘅。譬如就系话你半个钟之内都未能够系入睡啦，或者系你咧就系半个月到一个月。月嘅时间都系不停咁样即系失眠啦，呢个就叫短期失眠。长期失眠至一个月以上咧，如果都系有呢个情况嘅话，你一定要好小心去留意。咁但系广告之前，我就问阿长哥咧，究竟有冇一啲即系嘢，我哋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系应该做，同埋系唔应该做，咁啊可以避免咗个失眠嘅情况出现噶啦。 系噶，系噶。嗱，咁你首先要对症下药，揾出个原因，点解人会失眠呢嗱，所有动物都唔会失眠噶嘛，吓正常嘅动物喺自然界嗰度，佢攰咗就瞓。瞓噶啦，咁点解佢瞓得唔好先吓？咁咧就其实好多客观嘅原因嘅。咁啊，点解长哥会知啲咁多嘢咧？就因为我处理嘅个案之中咧，好多人失眠，甚至佢自己唔觉啊。原来佢个问题根本就系因为佢瞓得唔好。当一改善咗失眠咧，佢就啲情况就改善咗啦。包括系抑郁啦，同埋啲好多病都系咁啊。即系，于是咧，长哥就系不断开班啦，写一本书啦。头先你猛咁提《安睡心法》咧，系我嗰个书嘅名嚟嘅。本来系啲讲义啦，而家就编成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嗱，短暂短期嘅失眠咧，即系一个月之下嗰啲咧，就有几种原因嘅压力啦，即系成日咁样啊，即系话。睡身必先睡心啊嘛即系你个心仲挂住好多嘢嘅今日好忙好忙身体就好攰但系嗰个大脑就升唔到机嘅即系嗰隻囉咁呢就环境嘈吵啦就系瞓唔着啦周围嘈啊啲即系。 哇呢个喺香港真 系 好难避免。 周围啲人开电视啊街嗰度 传 啲 声 啊咁样之类啦热个头啦冻个头啦太大风啦太焗啦系咪同埋睡眠时间改变囉即系譬如时差啦即系嗰啲啦即系有时翻夜更呢嗰啲啦嗰啲会导致失眠啦就仲有食咗啲药有啲药呢食咗你呢就系瞓唔得唔好嘅咁囉。咁啦呢啲系即系短暂短期啦长期嗰啲呢就严重㗎啦通常系行为嘅问题囉即系话你饮得太多咖啡囉即系你个咖啡瘾令到你饮好多好多囉饮得太多酒啦吸毒啦嗰啲啦生理嘅问题啦有好多种病系令人失眠㗎 例如呢 风湿症关节炎啦肾病啦心脏病啦甲亢啦帕金逊啦哮喘啦哮喘嗰啲嘢瞓 唔到， 甚至我都谂呢个冇写，就系、是、皮肤病都系咯， 有少痕， 你拗到咁啊瞓唔着， 啲腰骨嗰啲又系啦，痛啊， 所以老人家咪咁多即系失眠咯，因为佢痛症啊，身体唔好， 仲有心理嘅问题啦，就即系抑郁啦，情绪低落啦嗰啲咯，或者俾人激亲，即系长期啲嘢放唔低啊，嗰类咯，好啦。咁呢其实我一般人唔讲头先嗰啲严重嗰啲啦就係成日做错嘢 㗎 你又话想瞓得好但你又唔做啱嘢喎 我做错啲乜嘢长哥 做错 乜嘢 做错十样嘢睇下你 有冇中毒 如果你瞓得唔好呢中咗几多样 好 第一样瞓觉之前呢 两个小时咧，就唔应该睇书，唔应该打电脑。 我一定会嘅， 唔应该用手机。 死啦！中咗， 中晒啦，我哋 中噶啦。系啊，边个会瞓觉之前两个钟头咩啦？嗱，我而家都做到个几钟头噶啦。 系， 即系平均咧，我系习惯咗咧，九点半就系乜都熄晒，电脑、手机熄 晒。咁做咩啊？嗰一刻喺度 就十一点先瞓觉。做咩咧？系自己时间咯。我会练功啦，即系有时啊做下静坐啊，有时啊我有个倒吊机啦， 倒吊 咗，佢又等啲血翻上脑咁啊，同埋放松少少脊椎啦，等等啦。咁我会出去散下步啦，同只狗去玩下啦，即系做嗰啲啊。啊，我会敲磬啦，你知啦， 之前讲过， 即系嗰一类咯吓。咁同埋执下嘢啊，你知啦，要听下啲嘢啊。总之就停止工作，停止同外界沟通，电话唔听，九点半后唔听电话咁咯。 明白。 嗯， 我咪提过啦，我哋公司啊有条新规例啊嘛，就系晚十朝十啊嘛，即系朝夜晚十点以后， 老细唔好 send 俾同事，上昼十点不准 send WhatsApp 俾同事。 今朝我哋先讲完嚟啊，阿子仲有个案分享，有一个朋友就系夜晚黑佢收，即系老细就 send 个 message。 点几钟啊？ 第二朝又问你点啊？搞掂未啊？我寻日讲嗰单 嘢系噶， 真系失眠啊！你啲 天啊！ 长哥都试过十一点几send 俾啲助手， 就系唔得意咯。 咁计 十一点几都接受到，我觉得点几钟就瞓咗。 好啦，第二咧就系一路睇电视一路黑眼瞓。 嗯， 好多人都系噶，即系食完饭八点几九点嘅时候嗰只咯。嗱，呢个好错嘅。 嗯， 咁你话点做啊？咁出去行下咯。 直接瞓咯，或者得唔得？ 如果你今日早瞓啊，咁咧可能半夜两点半起身咧， 系话系 你就成朝好惨啦。 内散一步，内散一步。 系啦，第三咧就全人类错晒嘅，就系夜晚食得饱，食得肥腻， 一定系八点后先食饭嘅，好多都。 我都差唔多八点， 系我哋嘅生活习惯啦。但系呢个可以改， 呢个我都 你话改唔到。长哥而家我用咗好多年时间去改咧，由一年两年前开始我做到啦。即系我而家习惯咗咧，五点半系最后食嘢，五点半后唔食嘢， 唔饿嘅咩夜晚？ 嗱，初初好饿嘅，初初饿嘅，整整下就唔饿。你慢慢调节咯，调节咯，同埋睇下你食乜嘅啫，惯咗，好多系心理嘅啫。 OK， 好， 好啦，就系第四样都好多人做啦，就系瞓觉之前嗰几个钟咧吓，即系饮酒啦，食味精嗰啲嘢啦，即系中招啦， 咖啡啦，咖啡因啦， 饮浓茶啦嗰啲咯，吸烟啊嗰啲啦。 味精一定有噶啦，食餐饭 系咯， 呢个。 但有啲女士迷信，即系或者佢哋相信嗰套就系啊，瞓之前咧饮一小杯嘅红酒，又话会好瞓啲啊，皮肤好啊呢个。 但系其实系干扰你嘅睡眠质素噶咯。 系噶，系噶，睇人嘅就有啲，我就成日都饮得咗酒就瞓唔着嗰啲嚟，唔知点解，即系饮咗酒精就成日都瞓唔着。 嗱，第五咧就系有好多人，我谂三个有两个咧系衰咗呢样嘅，就系夜晚啊唔够黑啊。即系你想个睡房熄灯熄得唔够， 系 啊，咁我问下你哋两位啊，你夜晚有几光噶？ 我熄晒灯嘅， 熄晒， 我有遮光布嘅窗帘，如果唔系外面嘅灯射入嚟， 咁就好咯。就最理想系真系伸手不见五指咯， 系 咁咯吓， 系即系少少就可以接受啦，你 少少可以 即系透咗入嚟嗰啲可以接受啦。 好啦。第六日瞓晏觉， 系呢个大罪啦。咁仲缺两次啊？要 本来咧瞓晏觉系好嘅，如果你识瞓。 点解你识瞓啊？ 就系两点半之前，晏昼两点半之前瞓，即系晏昼自己瞌一瞌。第二咧就系不能瞌过二十分钟。头先你讲 几钟咁耐， 过分啦，过分啦，唔得啦。 OK， 咁咯， 明啦，开始。 即系日日咧， 两次、三次， 晏昼两点零钟咧，瞌就二十分钟以内咧，系 OK 嘅，伏喺度啊，咁样样。是非常之好嘅習慣嚟。以前我哋内地嘅同胞系 会饮醉 咗噶嘛，个个都系噶嘛， 时间 系咯。好啦，仲有就系个睡房，一阵间有时间讲下个睡房啦吓。个睡房衰咗咯。嗱，我阿长哥都话啦，最理想嘅睡房咧，有几样嘢一定要大家出境嘅，就系手机、电脑、电话。睡房绝对唔应该有呢啲嘢嘅。就仲有系床啊凳都唔应该摆多张，更加唔应该有茶壶、杯碟食得嘅嘢都唔应该拎入睡房。 咁咯，睡房前系要嚟瞓觉同做爱嘅， 系即系即系 冇第三样，咁咯，即系其实咧啊，摆多几件衫，即系衣柜啦、床下底啊，或者衣柜都唔啱嘅。我哋香港人唔使讲啦， 你陈哥你 好理想啊嘛，咁你做到几多咪得几多咯？有啲人做到佢唔做嘛， 有啲可以拎开，譬如啲固网电话嗰啲摆翻喺厅啦， 喺度食嘢， 夜晚叉电啦嗰啲嘢咯，清洁好咯， 因为会干扰啊。 系咯，系咯，系。 Okay, 好啦，第八啦，就系噪音啦，咁咯，即系你，即系你嘅隔音唔够咯。 噪音而家系，因为咧而家凉啲咧，你一定唔开风扇冷气嗰啲噶，风扇可能有时都会啦，咁你就要开窗啦。咁我住得矮， 系咯， 成日嗰啲人咧讲嘢咧， 但你放心啦，我十九楼都好应声嘅，听到下面讲乜， 都唔知点解啲人讲咁大声。 喺隔篱邻舍大声啲，你听到 好应声咧，夜晚吓。好啊，第九啦，第九我谂十个九个咧，我哋走唔甩噶啦， 唔使讲， 系上咗床之后咧，仲谂住公事咯，同埋谂住唔开心嗰啲嘢咯， 吓，喂，啱啱倾完电话嗌交咯，同埋 我正咯，即系谂住听日开会啊，好烦啊，嗰啲咯，个 project 又要点啊，咁嗱呢一个其实可以避免噶，你要好积极主动去做嘢咯，咁啊有时间就讲下啦。好，第十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衰一样嘢嘅，就系担心瞓唔着。 哦， 啊，担心瞓唔着，咁你越担心越瞓唔着啦吓，死啦死啦！听日我好啊，要开边个会啊，我一定要状态好啊，咁啊，系啊，尤其是系朝头早，你三点九醒咗，剩翻三几个钟瞓， 哇，瞓唔到噶啦， 瞓唔到，就系啦，越担心越瞓唔到啦。哎呀，如果瞓到就好啦，咁吓，咁啊，其实冚唪唥呢都有计嘅。今日讲唔晒噶啦，搵一日我哋又慢慢长歌， 系 瞓唔着点算咧？咁 但系接住一定要继续讲落去，因为我觉得有啲嘢咧系相辅相成或者系恶性循环嚟噶。 冇错， 譬如担心瞓唔着，其实就因为啲公事啊、负面情绪啊咁嗰啲嘢啦，跟住就慢慢跟住又变翻到又跟住又担心瞓唔着。 系啦，咁而家教你系见招拆招咯。 好， 你讲长歌。 头先我话第一样啦吓，第一样你就系两你头先我咪话咯临瞓嗰两个钟头就唔好打电脑啊，唔好睇书啦。咁你不如去做下运动咯，日日头做咗运动，夜晚好瞓噶。你唔使拗啦，肯定嘅。你肌肉啊，嗰日系攰咗啊，嗰啲咯吓。嗱，每日仲要晒太阳。 嗯， 而家最近嘅实验证明咗咧，就系晒太阳系令你瞓得好嘅。即系有太阳晒嗰啲 B B 咧，就系瞓得好好多。咁啊，我哋大 B B 都系一样嘅。 大 B B。 咁咧，你话瞓觉之前就系做下瑜伽啊，就做下气功啊， 按摩啊， 拉下筋啊 嗱。咁啊，常哥而家都做呢啲嘅， 放松下身体啊。 就 系 食嘢啦，瞓觉之前三个钟头乜都唔好食，千祈唔好宵夜。 系， 一阵我有教你食吓，你听住咯吓。 三个钟唔食。 跟住咧就系临瞓之前就唔好饮浓茶，饮咖啡啊嗰啲嘢啦。 一个钟 咁啊，睡房啦，一阵又有时间讲下布置个睡房啦。就系。依时去上床，即系最好晚晚十点。 嗯， 系啊，几个做？ 我系啊，呢个真系。 嗱，我就嗱，我自己做唔到，因为每个礼拜七日咧，又有三晚四晚咧，即系一半时间咧，我就翻到屋企十一点几十二点噶啦。 哇！ 因为我哋要主持啲活动嘛，要就人哋啊嘛，我做唔到啊。但系另外嗰一半时间咧。我就争取啦，一定九点半就停晒所有嘢，十一点一定上咗床咁咯， 自己调整咯， 自己调整咯，咁啦。就系由睡房嗰啲啦，头先我哋讲咗啦吓，咁咧就如果系周围好嘈咧，都有计嘅，就系你喺睡房里边播翻啲音乐，同佢斗嘈， 唔系斗嘈， 即系平和，即系平衡翻咯吓，同埋点香薰， 哦呢个好正啊呢个系， 香薰通常安眠嘅香薰咧就系 lavender 啦嗰类啦，即系薰衣草啊。玫瑰啊，嗰啲系好好嘅。嗱，你要点香薰要识吓，第一就唔好火烛。 系， 第二你要拣啱。如果你点啲兴奋嘅兴奋剂咧，又 醒晒咧，即刻 会醒， 有活力 嘅。嗱，譬如咧，你点一啲个 citrus 啊，即系橙蕊啊嗰啲啦，你点柠檬啊嗰啲咧，就系好醒嘅，要小心吓。咁咧就系你头先我讲咗啦，想瞓觉嘅时候唔好谂嗰啲唔就令你瞓唔着嘅嘢，咁你要主动地去谂一啲令你瞓得着嘅嘢咯。一阵间就教下你啦。咁咧嗱，你话担心瞓唔到咧，就有计嘅 吓， 就系而家我要改变你嘅信念咯。你要改变自己嘅信念，即系话咧你谂嘅嘢系错嘅，谂翻啱佢嗱。你话哎呀惨咯，我今晚瞓少咗几个钟咧，听日就系演出好差噶啦吓，开会好唔掂啦，唔好咁谂。 原来呢一晚瞓得唔够呢冇事嘅。 嗯。 拉返匀呢你听晚瞓返好返呢就 ok 嘅。 嗯。 咁囉。咁你只要听朝起身嘅时候做啲嘢就令嗰、那个大脑个 turbo 系转速快返啲。咁常哥成日教你囉食咩嘢个 turbo 转得最快话仲记唔记得 唔记得。 唔好听书。 唔记得 就记得。食芽菜。 食 芽菜呢咁你个脑就转步好快嘅。呢个常哥攞自己嚟做实验、就系、是、证明到、其实系啲酵素咋嘛。 嗱、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阵啦。应该返嚟仲有啲时间呢头先常哥咪话嘅。点样令到个睡房呢安置得好啲。 同埋食好啲。 同埋食好啲。最后我哋有个厨房嘅部分。应该返嚟问下常哥。 原来有几耐嘅时间， 真系随时。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把握住个时间，问埋长哥呢个部分，点样布置自己嘅睡房，先至可以令我哋瞓得安心啲，瞓得即系容易啲入睡啲咧？系咪啲妙法喺度咧？长哥， 系啊系啊，嗱、你话瞓得唔好啦吓，咁、有几招咧，你要救自己噶啦，咁啊。即系长线嚟讲，就系要解决个心嘅问题啦。即系话成咁多心事，有心事你瞓唔着啦。咁啊，点样解咗啲心事，同埋有心事嘅时候，做啲咩嘢去即系抵消佢咧，赶、走佢咧？咁啊，今日讲唔晒啦，呢度搵个机会吓，过两个礼拜应承你同你讲。 搞个心啊， 系今日唔搞个心住、就搞两样嘢。由边度做起？ 啲外在嘢 系啦，外在嘢先。咁你瞓觉就喺睡房噶嘛？ 系啊。 咁你个环境嗰度啦，咁啊同埋食嘢啦吓，食落去。里面个环境啦，好，第一个睡房咧就要保持安静咯，呢个系人都知噶啦。咁啊，点样保持安静咧？吓、就譬如啦，如果系外边嘈入嚟嘅，咁你又好用好厚嘅窗帘啊嗰啲啦，夹硬隔住佢咯，即系开空调啦，系咪？如果系好多人咧都系屋企人嘈噶。嗱，佢哋唔觉噶，喺隔篱房喺厅嗰度大声讲嘢啊，讲电话啊，系嗰啲啊嘛，大家合作咯，你想瞓即系即系同佢哋讲掂数啦吓，系嗰啲啊嘛，请佢哋睇电视唔好咁大声， 系或者闩门嘅，唔好砰砰声 嗰啲，系啦嗰只咯， 大耳筒喺电视，好多方法嘅， 咁啊叫啲同朋友识做，唔好十一点半打入嚟，打电话入嚟啊嗰啲咯。好啦，第二样系光线啦。嗱，即系我哋个个都平均系太光噶，尽量较暗啲咯吓。如果你系外边，最弊咧就系外边啲光管射入嚟， 有招牌， 先有招牌光管嗰啲咧，好伤噶。 系 啊，咁啊，即系尽量啊，即系挡咗佢啊，咁样咯。咁就个睡房咧，习惯咧唔好装咁光嘅灯胆， 哦，即系黄色咯， 即系想光都冇得光，啱噶啦， 系， 因为有光咧，你就想做嘢噶 啦，咁啊系，系咯，即系人会精神啲咁样。 白光灯咧好辛苦， 系啊，白光 咪系咯，吓要用暖色嘅灯啦，即系床头灯啊咁样啦吓。咁如果你怕黑嘅，就系即系长开一盏，即系喺佢哋叫做 foot light， 即系个落头啊，系咪咁样？等你即系半夜洗手间都唔会扑亲啊，咁咯。好啦，就空气嘅问题啦。嗱，温度啦，就唔好太热，唔好太冷啦，唔好太焗啦，唔好太大风啦，呢一啲咯。 要适中。 系啦，如果真系要开空调嘅，嗰个位置要校得好啊，唔好吹正个头啊，嗰啲啦，系嘛。保持个睡房通风啦，就唔好用电毡啊， 电毡 电毡咧就系会即系令你瞓得唔好嘅， 你得冻咯， 电磁场嘅问题， 哦， 咁咯，电 磁场 系，咁咧就另外啦，嗱讲下你啲枕头啊嗰啲啦，枕头咧唔好过低，唔好过硬，唔好过软，唔好过高吓，要合适嘅，有啲人咧。就係認為唔瞓枕頭仲好嘅。 哇！唔瞓枕頭， 我已經習慣咗有四五年啦。最近四五年啦，就係完全不用枕頭。不用枕頭仲仲我自己嚇瞓得更好。 就咁瞓落去， 咁瞓落去嚇。 哦， 咁啊個床鋪啦，係你知啊，太軟係唔好嘅，我而家都知啦，係嘛？太硬咧，啲人又唔得啊咁樣。咁咧呢個係有得拗嘅。有專家就有啲有智慧嘅人咧就話最好就硬嘅。即系地板咁硬，即系木板就最好噶啦。 唔系啩？ 系啊，系啊。 我啲朋友系瞓呢啲嘅，坐喺佢张床度，坐喺地下。 系，但系我同你就唔挂，就 咁唔得，咁唔得。 即系我哋通常都一般都系用硬硬地噶啦， 软 地嗰啲啦。 承托到个脊骨咁 啊，如果系热天咧，可以用竹席啊嗰啲啦。 咁咧就装修啦，摆设啦，头先我讲咗啦，个睡房唔好摆唔应该摆嘅嘢咯，嗱，譬如想唔好摆。 想唔摆，通常床头摆一张咁喎， 一张就 O、OK, K。有啲人摆五六十，唔系五六张啦吓，即系 或者成边墙铺晒咯。 以前咧佢少女时代啊，或者又结婚啊，一间又同边个影乜啊嗰啲啦，去攞奖啊咩嗰啲啦，嗰啲系不适宜嘅。 画咧， 但系因为睇到会怀缅往事， 多嘢谂，多嘢谂吓。咁咧 画都唔得啊！ 最好唔好啦。越少嘢越好，一望埋去冇乜嘢啊，最好嘅。因为画啊，同埋纪念品啊，去买翻嚟嗰啲乜咧，都会令你谂好多嘢咯。有一样千祈唔好，就系安个钟啊，吓 钟又唔得， 钟唔得唔好。即系挂个钟啊，擘大眼就好清睇得好清楚啲就唔好啦。咁其实要钟嘅，就闹钟嗰啲摆个碌头好细个，要特登行埋去先睇到嘅。 我反而就担心佢嗰啲滴答滴答声。 系啦，千祈唔好嗰啲。嗱，头先我讲咗啦，电话、电视、书柜嗰啲一定唔得。就我自己咧就保持一个好好嘅记录，就系我从来未试过喺睡房里边用手机或者系上网或者系。我冇电视机添啦，冇收音机，乜都冇嘅。 你冇电视机啊？我记得 屋企就冇啦。咁呢一个系好习惯嚟嘅，所以我瞓得好。 系 好啦， 难做到。 就仲有就系个睡房唔好俾宠物入去。有时有狗 成日想嚟 嘅，醒醒我啊，咁都有嘅。但系我哋原则上系 跳过你个头咁 咯。系咯， 佢哋开 party 啦。 我哋出咗门咧，佢有时翻嚟咧，就系佢 hea 过我床铺嘅，要打要闹咯。 我有时怀疑。佢失眠 嘅，佢搞到你系嘛？ 佢又失眠，跟住我又失眠，咁搞错 系咯， 两点都未瞓嘅。 总之唔好将你个睡房做第二样嘢咯，唔好要嚟办公，唔好要嚟社交，所以唔好摆凳咯。 系 啊，唔好就摆喺度啊，就请人又饮茶嗰类啦，冲茶俾人饮啊，嗰啲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带罐嘢入嚟，即系喺度饮。 我啲 friend 成日咁做嘅，真系 咁啊，令你瞓得唔好咯。 就系呢个喺香港居住咧，你知道 住 咁尺度，仲整间一间书房，嗰间叫客房，哇！你真系 可能冇啦，开放式啊，依家 好啦，全部嘢讲饮讲食 啊。好， 咁啊，嗱，呢啲就系长哥俾嘅啲 tips。 尽早啦， 即系屋企入边、家居入边嘅啲起居嘅啲摆设，点样令到你嘅人咧，即系瞓觉瞓得舒服啲。但系呢个部分咧，除咗话摆设之外， 食好啲 都系好紧要嘅， 系啊。 幸福厨房。 你啊，长哥 食咩？ 好啊，其实咧唔系食乜，就系唔好食乜。 系， 凡系难消化嘅嘢咧，就早啲食。 嗯， 长哥习惯咗咧，最难消化嘅嘢咧，即系最多脂肪啊嗰啲咧吓，同埋最大量食到好饱嘅咧，就系晏昼点几两点。因为嗰阵时个胃火最盛， 你会食嗰啲嘅咩？长哥 系啊，会譬如啦，腰果啦，牛油果啦， 长哥食呢啲， 同埋食好多好多嘅菜咯，食成磅几菜咁样吓，嗰啲系难消化噶嘛。咁我就喺两点前食嘅。 O K， 咁咧五点零钟咧就食饱饱地好啦，要容易消化嘅。咁呢一个真系要经过几年先至达到呢个境界啦。 饭容唔容易消化？长哥 饭睇下你点食啦，炒饭就难消化。化啦，普通嘅白米饭就系嗰啲容易消化啦，唔好食咁多咯。但系嗰啲好多问题噶，下次讲吓。 好，知道。 不过而家就教你，你知啦，都系食翻啲嘢啰啰挛噶嘛，九点十点，咁啊食乜咧？有啲嘢真系帮我哋瞓得好噶。 系。 咁一般傳統智慧講牛奶啦，牛奶的確係有一啲嘢咧令我哋瞓得好嘅，但係有好多後遺症，咁咧就所以唔好考慮啦。 好， 考慮咩咧？中醫傳統嘅智慧有啲嘢好好嘅，就係圓肉。 圓肉桂圓肉 啊，即係咯，同佢講啦嚇，加紅棗咁啊，通常呢樣係焗茶嘅。仲有教你一樣仲精彩嘅香蕉，又係令人瞓得好嘅。所以咧，我係將三樣嘢撈埋嗱，再講一次香蕉、 圓肉、紅棗 嚇。咁咧就將佢加少少水，打咗變一個羹咁樣樣， 奶色嗰啲咁樣咯。 幾係啦，幾地要用最好咧就係揾個匙羹葉畢得到食嘅，好似希姐你咁樣咧，有個甜甜地，好正嘅喎。 未試過咁嘅組合 啊！你試啊， 係咯， 好簡單。咁咧食咗咧嗱，梗係唔係食好大杯好大碗啦，係咪？咁一杯仔，譬如200 cc 咁樣， 即係一條香蕉咁樣，係咪差唔多噶啦？ 一條香蕉加 隨心啦，嗬， 加三粒紅棗，加五粒 圓肉， 打埋佢，你試試佢。 OK， 咁但系咁我唱歌你头先 地味好食咯， 同埋好啱女士啊。 系头先你先话十瞓之前三个钟唔好食嘢， 系啦。 這個、 但系你而家你肚饿啊嘛，口痕啊嘛，心思思啊嘛，同埋呢啲嘢系帮你瞓得好噶嘛。我话唔好食嘅就系唔好 食垃圾嘢， 唔好累个胃去加班， 有负担咁 啲啊嘛。你唔好令我胃开 O T 啊嘛，呢啲都唔会嘅。 咁系简简单单又唔使搞咁多嘢。 系嗱，香蕉、圆肉、红枣三样嘢搞埋佢，试下系咪真系可以咧令你安睡先吓， 你快啲今晚翻去试下嚟，听日话俾我哋听。 好啦，好，今日唔该晒长哥，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啦，再讲啦，好嘛？嗯，下个礼拜见，拜拜。 原来生活好快乐。